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互邻互依、唇亡齿寒的国家呢，彼此间是相互依靠，但是呢又十分的敏感。近来新马之间的争执有升级之势，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当地媒体的解读。今天我们要爱护地球，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连小学生都会说了。但人类社会到底如何来捕捉那些二氧化碳，减少二氧化碳的切实排放呢？优秀的海外华人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陈曦博士近日接受了联合国电台的采访，他深入浅出地详细解读了什么是二氧化碳，我们该如何捕捉这种气体。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马、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也是最早对国人开放团体旅游的地方，所以今天问起很多朋友首次出国的经历呢，可能有不少都说新马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紧密相连，然而彼此的关系呢，在紧密中又包含着微妙。两国之间相隔一条1400米宽的柔佛海峡，历史、地理、血缘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民往来频繁，经济上互惠互利，唇亡齿寒来形容他们的关系是再合适不过了。而在历史上呢，新加坡还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员。公元18到19世纪初，新加坡就是马来西亚柔佛王国的一部分。二战时，新加坡被日军占领。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英国恢复了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59年6月，新加坡实行了内部自治，成为自治邦。但是，当时作为英国自治邦的新加坡面临着困境，无法独立生存。那时候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其率领的人民党一直是希望能和马来西亚合并。而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呢，几经权衡，于1961年提出了成立马来西亚这个计划，将新加坡、沙巴、马来亚和沙捞越合并成一个新的马来西亚国。1963年，新加坡正式并入马来西亚。然而合并呢，没有给新加坡带来富裕、稳定和安全。合并也没有理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党关系。1965年，双方呢又达成了一个分家协议。当年的8月9号，新加坡宣告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但是直到现在，新加坡国徽的右侧仍保留一只老虎，这象征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历史联系。虽说分手已久了，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也有不少，然而唇枪舌剑却一直没有断过。比如新加坡空军飞经马来西亚领空等等，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两国长久争议搁置不下的问题。然而近期新马之间的关系因为巴鲁港的建设有升级之趋势，新加坡政府在今年的12月10号向马来西亚提出强烈抗议，因为马来西亚计划扩建其南端的巴鲁港，而新加坡则是指控该国工程呢入侵了新加坡领海。此外，双方在高铁建设以及领空管辖权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争端。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主播邱胜阳先生给大家带来的新马之间紧张关系的最新解读。 那其实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近期啊，有专家分析出呢，有五大纠结的因素啊，主要有第一个项目呢，就是新荣高铁的建造过程产生了一些变数。那主要是马来西亚刚刚更换了一个新的政府，希望联盟的政府呢，对新荣高铁以及一些马来西亚的发展项目呢，提出了异议。在五月的时候呢，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以国家财政的问题提出理由要终止这个计划，在两个礼拜之后就改口说这只是展延并非取消。虽然如此，马国还需要在明年一月之前赔偿新加坡1500万新元的延期费用。另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水工的协议，那这个协议呢，是在1962年当时的新马两国政府所签订的协议，也就是新加坡替马来西亚提炼食用水再运输回马来西亚，双方都取得了一个特惠的这个价钱，而马来西亚的新政府对于这个价钱表示太贵了，因此要重新的谈判。而这个水工问题啊，就经常成为新马两国之间经常提出讨论的纠结了。那另外一个新马关系非常微妙的问题呢，专家提出可能就是这个新马湾桥的这个计划了，但是新加坡目前并没有接到马国任何官方的文件，因此对这个计划呢保持保留的意见。当然接下来的两项新的这个纠结问题呢，就是马来西亚南部的领空管理权的问题，以及在新加坡跟柔佛之间的领海填土工程的问题了。当这么多的问题一下子浮出台面，政治观察家就认为这可能是马来西亚新政府在执政一年之后需要有一些巩固全国人民还有党内团结的一些措施，很可能最近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就是其中一个为马来西亚新政府建立威信团结民心的一项手段吧。最近新加坡的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他的新书发表会就用一句话来形容新马的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呢，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哥哥比弟弟大，声音大，可是心里还是善良的。我们拭目以待，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亲切和坦诚的态度，新马两国很快就回复为经济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共同努力的原点上。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和您说的是共享出行这个话题。今年这个寒冬，小黄车 OFO 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无论其创始人戴威如何向外界宣布他的信心，但是呢，还是有多家的媒体以及投资者不看好小黄车的未来发展。而同时，共享汽车平台途歌近日呢，也爆出了和 OFO 类似的退押金难的问题。北京、深圳、成都等多地用户反映退押金难，本来7天可以退的1500元汽车押金呢，迟迟拿不到。那么到了年底，可以说整个的共享出行行业都迎来了洗牌期。高运营成本之下，有人担心共享汽车会不会重蹈共享单车的覆辙呢？好了，下面呢，我们要把视线转向美国。在美国，有一家深受欢迎的共享汽车平台，他们的共享汽车呢，是来自于用户自身，比如说像闲置不用的私家车等等，还有工厂库存汽车等等。他们的运作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下面的报道。 海尔卡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汽车共享平台，成立于2014年，在美国3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开展业务。他们的点对点平台可以帮助私家车车主将闲置的车辆出租，同时帮助那些没有私家车但是又想成为优步、 Lyft 等网约车平台的注册司机，通过大数据分析匹配为他们提供合适的车辆。海尔卡还会和汽车经销商和租车公司合作，这些公司可以把未售出的车辆出租来避免产生额外支出。 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富尔纳里的话说，哈尔卡就好比汽车界的爱彼迎，共享司机只需要通过平台网站登记，并与他们所在区域的车主相匹配，车主愿意出租自己的闲置车辆就可以达成协议，平台则向司机收取10%的费用，车主收取15%的费用。如今哈尔卡这种新模式也得到市场的认可，该平台首席执行官富尔纳里表示，今年第三季度该公司收入增长224.3%，已经从2017年同期的80万美元增加到270万美元。 如果说汽车的使用效率越来越高了，共享程度越来越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对于汽车厂商来说，他们不再需要生产那么多的汽车了呢？据英国金融时报12月18日报道，捷豹路虎在2019年的一月呢，要裁员5000人。此举或是受到柴油车需求减少以及英国脱欧等因素的影响。而捷豹路虎呢，是英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无独有偶，2018年11月底，美国通用也宣布了裁员。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汽车生产行业也是进入了寒冬呢？来听报道。 目前捷豹路虎在英国雇佣了4万名员工，由于市场对其柴油汽车和轿车的需求下降，该公司已在其位于英国索利哈尔的工厂裁减了1000名临时合同工，还削减了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作时间。今年10月，捷豹路虎公布财报称，截至9月份的3个月内亏损9000万英镑。为了扭转境况不佳的状况，该公司当月宣布计划削减25亿英镑开支，其中包括在18个月内削减10亿英镑成本，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将会裁掉多少工作岗位。然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份报告，知情人士表示，捷豹路虎短期计划就包括在明年一月裁员最多5000人。英国工会联合会发言人表示，对于裁员计划工会并不知情。有分析师表示，现在是捷豹路虎生死攸关的时刻，近年来该公司一直管理严重不善，成本失控，市场上的产品令人失望，管理层缺乏问责制。除了捷豹路虎，其他各大车企近期也纷纷宣布裁员计划。11月，美国通用宣布将裁员约1.4万人，这相当于其员工总数的约15%，其中包括25%的管理层员工。10月，福特对内公布了将重组人员的通知，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裁员。这项计划预计在明年第二季度完成，可能涉及全球超过20万员工中的约7万人。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宣布将于明年一月裁员2445人，明年3月4号前再裁员800人，裁员将持续到明年年底。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也来说点让这个冬天有暖意的话题，我们说说香薰蜡烛在英国的热销。新年假期即将来到了，很多英国人呢喜欢在家里买一些香薰蜡烛点一点，既有情调，又能给屋子里带来一丝温暖和令人愉悦的香味儿。有消费调查就指出，其实可能越是在经济运行困难的时候呢，像香薰蜡烛这类的情调产品就卖得越好，因为人们可能不那么忙碌了，正是在家里想要放松，想要思考，想要追寻一点情调，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而今年在英国的新年市场上，一种来自奢侈品牌的香薰蜡烛价格十分的昂贵，最大型号的每根需要280美元左右，不过呢还是卖得非常好。来听报道。 香薰蜡烛不仅可以作为家居装饰品，还可以净化空气，有的还具有舒缓安眠的作用，是家居爱好者的日常必备品。随着需求量不断增加，近年来英国一些独立品牌已开始进军香薰蜡烛市场。为了与蜡烛行业巨头杨基和迪普提克竞争，伦敦精品蜡烛制造商 MG 公司一直在寻求生产和销售的可持续性。创始人珍妮弗告诉记者，每一款香薰蜡烛的气味都有特定的故事背景，也有不同的含义，深受消费者喜爱。 This is our Bavarian winter. Okay. Very Christmassy. It's inspired by And it makes you feel like Christmas, doesn't it, that one? Everything, so we didn't harm anyone while we're making it. and when you didn't, and while you used it, nobody was harmed. And after you're done, there's also no waste. 像 MJ 这样的品牌，最大的蜡烛售价要$280左右，并不便宜，但是非常受欢迎。实际上，保健、家居装饰和社交媒体方面的流行趋势正在推动这一行业的发展。天气逐渐变冷，也刺激香薰蜡烛的销量不断上涨。 We are very seasonal, so in the summer we don't sell very many candles. And the minute it's cold, there's a cold snap, or it's dark, it's rainy, online sales just go.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众所周知，地球在迅速变暖，冰川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使得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受到破坏，也使人类的食物供应、居住环境遭遇了威胁。而大家也都知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发生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呢，便是温室气体的急剧增加，这和人类生活方式、人类的能源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温室气体的复杂构成当中呢，二氧化碳的排放比是最大的，所以在减缓地球气候变化的进程当中，如何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成为了关键所在。历史悠久的波兰老城卡托维兹曾经是以碳生产著称，这里可以说是波兰的煤城了。历经了几次的工业转型，今天的卡托维兹呢，已经是青山绿水，十分的美丽。最近在这里举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大会顺利通过了巴黎协议，虽然没有美国的参加，但协议的通过呢，也展示了人类社会联手起来，共同来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挑战。在波兰卡托维兹气候大会期间，联合国电台记者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地球与环境工程系教授陈曦博士，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海外华人学者。那么人类社会如何能够控制住二氧化碳的排放，怎么样去捕捉那些见不到的二氧化碳呢？来听听陈曦教授为您做解读。以下是来自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的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曦在采访中首先对二氧化碳的属性和捕集二氧化碳的意义进行了解疑释惑。 众所周知，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它能够带来全球气候变化，而且近年极端气候的产生有很大一部分也和二氧化碳相关。但其实呢，二氧化碳可能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气候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是酸性气体，它会使得海水的酸度增加，而导致海洋生态链包括珊瑚礁的崩溃，而这一切其实已经在现实的发生当中了。所以二氧化碳有的学者也认为它可能是第六次生命大灭绝的开始，而且它现在已经在发生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保持我们地球的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把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降下来。 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是指二氧化碳从工业或相关能源的源分离出来，输送到一个封存地点，并且长期与大气隔绝的一个过程。陈曦表示，二氧化碳排放源有很多，单一的要求某些工业企业进行捕集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比率其实并不高，而全球有几乎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汽车和飞机，但不可能要求汽车和飞机补给其排放的二氧化碳，所以必须要有一种在全世界通行可行的大规模低成本补给二氧化碳的方式。这种方式就只能够是直接从空气当中来补给二氧化碳。 在早些年的时候呢，很多的科学家是致力于从集中排放的源头，比如像电厂来补给二氧化碳。但是呢，当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单纯凭少数国家的一些政策已经不能够阻止二氧化碳的量快速上升的时候，在今年早些时候，英国皇家工程院对全球发布了一本白皮书，叫 Greenhouse Gas Removal， 里面已经明确提出了唯一可行的大规模的工程化补给二氧化碳，就是从空气当中直接补给。 但是空气补给的无疑是有一定难度的。其中最大的难度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发明一种很好的试剂，它能够吸附二氧化碳的话，那么如何让它能够释放二氧化碳，并且把这个试剂还原成原来的状态，也就是如何能够用最少的能耗能量消耗来重复使用这个试剂，这个是困扰了很多科学家数十年的问题。那么我所领导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团队在近年成功的攻克这一难题。我们通过实验理论还有中试等都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只需要控制环境的湿度，我就可以让二氧化碳的吸附剂再生。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创造出来的吸附剂只需要是干燥的时候，这张像纸片一样吸附剂就可以吸附二氧化碳，而只要往上喷一点点水蒸气，这张纸一样吸附剂就可以把二氧化碳释放出来，因此它的再生能耗是非常低的，从而使得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率从空气中补给二氧化碳成为了可能。 陈曦表示，早年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是一个没有用的产品，主张补给二氧化碳之后只能埋入地下封存，但其实无论能源循环、工业界中常见的材料循环，甚至是生命循环，其本质都是碳元素以不同的化合物的形式在循环。因此人们需要寻找到相对经济快捷的把二氧化碳转变为其他具有附加值产品的路径。他认为二氧化碳从空气当中直接补给下来以后，可以有四大综合利用路径，均可以创造显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第一呢，就是负碳农业，也就是我们的植物作物本身就需要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把它转变为碳水化合物能够茁壮成长。如果说我们把大棚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提高了现在五倍的话，那么很多作物的生长周期可以缩短，以及它的生长个体可以大幅度的增强，导致农业增收，所以这一块呢可以为富农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第二呢，就是我们利用类似的想法，可以让二氧化碳来引导藻类作物的生长。藻类呢，它可以承受很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并且通过生物质的转换将其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并进一步制造为生物质乙醇或者生物质柴油，从而成为我们的新能源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第三大类呢，就是将二氧化碳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其直接转变为燃料，或者其他有附加值的化工产品。在这一个方向呢，我们最近也在全世界首次提出了，即使在捕捉的二氧化碳里面，空气补给二氧化碳里面混有大量的空气，我们仍然能够以接近90%的效率将二氧化碳还原成合成气和其他有价值的燃料，从而打开了二氧化碳低成本转化为燃料形成合成碳循环的全合成碳循环的这样一个可能路径。第四呢，就是与其将二氧化碳封存在地壳的无机矿物里面，还不如将它封存在我们世界上所拥有体量最大的材料，也就是水泥和混凝土当中。那么二氧化碳渗入到水泥当中去后，可以对水泥进行强化，那么可以制成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因此我们相信随着低成本空气补给二氧化碳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上面的这四大二氧化碳应用领域必将产生催生新的产业链，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陈曦表示，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部分人持有一些对全球变暖较为不负责任的论点，欧美一些国家的主要的科学家开始将目光渐渐投向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这个时候，中国有关机构出面来协调组织一个国际化大科学平台的行为，将是对人类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贡献。 我们相信通过以空气补给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能够把空气当中免费的碳元素能够补给下来，并且在中国的土地上得到充分的综合利用，也就是我们能够在中国土壤上能够 有一个将全球碳资源进行一个重新分配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机遇。中国呢有兴趣成立关于二氧化碳方面的大型国际科研平台，也将在这方面进行巨大的投入，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得中国在这方面，联合全世界的科学家，能够在解决全球变暖以及碳资源的综合利用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陈曦表示，哥伦比亚大学工学院的座右铭是“工程造福人类”。他希望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工程技术，能够真正的为人类和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我是一个科学家，我从小就梦想能够，用一些颠覆性的理念，能够为整个社会，能够为人类做一些事情。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二氧化碳变废为宝，既解决了全球变暖的问题，又能够创造出新的有重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新的产业链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科学技术是真正能够为人类为社会所服务的。 刚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曦博士为大家非常形象地解读了人类社会如何来捕捉二氧化碳，减少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量的排放。好了，感谢关注环球三十分，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活泼27岁男，风险首席百分，拿以566分的成绩，祖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